好，第七章咯，有暂时都冇问题啊。好咧，我继续第七章之后先继续讨论啦，可以吓。咁第七章咧就系、是、喺一个咩环境之下咧，佢其实呢度就话答人哋嘅问题啦。啊，譬如第一次即刻讲啦，论到你哋信上所写嘅事，咁呢个就系佢要睇啲问题，咁佢要答嘅问题啦。咁但系问题里边咧，就系佢哋有个背景啦，背景就系团体处于末世来临嘅最后时间，已经系末世时期。但系咧，末世时期好长啊，咁佢哋系最后嘅阶段。点为之最后阶段咧？就话主耶稣都基督再来嘅日子咧，就快嚟到啦。佢哋有个观念就系咁样，啊，所以咧，保罗咧就喺呢一个环境里边，呢、这个咁嘅观念里边咧，嚟到同佢哋讨论佢呢个问题。论 到你哋信上所写嘅事，我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咁样亲近嘅意思咧，喺圣经里边时都系咧有个性交往嗰、那个意思嘅，或者话喺好似创世纪啊，亚当认识咗阿娃咁，啊嗰、那个含义系一样嘅。可是为避免淫乱，男人当各有自己嘅妻子，女人当各有自己嘅丈夫。意思就话，因着性嘅吸引啦，啊，咁有啲人当然嗰个所谓性欲系强啲嘅，有啲人冇咁强嘅。咁为避免淫乱咧，啊，最好你哋即系男嘅有自己嘅太太，女嘅有自己嘅丈夫，男女系平等嘅。啊，保罗喺呢度讲，虽然咧以前有人会认为。保罗所讲嘅嘢好似系唔平等、哦，女性嘅地位低啲、哦，又或者即系唔应该即婚姻生活系唔好嘅，独身系好啲嘅、哦，即系有咁嘅睇法。咁我想喺呢度讲下啲嘢之前咧，俾咗个概念就系、是，第一，保罗就系本身系即系教会嘅传统都话俾我哋听啦吓，保罗系冇结婚嘅，系独身嘅，所以佢传教咧即系一路都系佢自己。啊，最多系帶住啲門徒弟去嘅啫。咁第二樣嘢咧，佢自己嘅經驗咧，佢自己個人做個獨身嘅生活，佢另外見到當時嘅人嘅問題，佢認為我結婚嘅生活咧係冇咁理想。點解咧？因為你叫我結婚生活咧，所以佢下低講到就係話你會分心啊，因為你要顧住屋企嘅生活啊，顧住你嘅太太，顧住嘅丈夫啊，咁以至到咧。同天主嗰个关系咧系疏远啲，嗱喺以前嚟讲咧，好可能咧，即系喺呢一个观点里边咧就讲得通。不过实质上，人同天主嘅关系咧，唔单止受一样嘢影响，就系话你同配偶嘅关系影响，你同你嘅家庭有影响，其实都受其他嘢影响嘅。你无论你独身也好，无论你结婚也好咧，都有所谓压力，都有一个紧张，啊，都有所谓其中嘅摩擦。咁如果喺今日呢个社会两边都睇嘅时候咧，其实无论你系过婚姻生活或者唔系婚姻生活咧，都有佢嘅张力啊，同天主之间嗰种张力啊，即系究竟你要顾呢样啊，顾嗰样咧咁。如果大家喺唔同嘅身份里边都有呢个张力嘅话咧，所以冇所谓究竟系独身好啲啦，或者系婚姻好啲，呢个系在于好系在于天主嘅恩宠，天主俾人唔同恩宠，有啲人有恩宠去过婚姻生活，有啲人有恩宠去过独身生活，啊，所以系唔可以用保罗当时嘅背景咧。嚟到去话保罗咧，诶，点解你就系指一样嘢好，一样另外唔好咧？咁样好啦，第三节就话 丈夫对妻子该尽佢应尽嘅义务，妻子对丈夫亦都系咁。嗱，睇到呢个平等嘅吓，妻子对自己嘅身体冇主权，而系丈夫有。同样，丈夫对自己嘅身体也没有主权。而係妻子有，當你咁樣講嘅時候，對方都一樣係咁樣 啊，兩個平等嘅，唔可以某方面話我話事啊。嗱，佢當你講及主權嘅時候咧，就係、是、可以話講得白啲，就係話當丈夫要求太太有房事嘅時候咧，咁即係話丈夫有權太太對自己嘅身體個權咧係喺俾咗丈夫，但倒轉頭喎，唔好只係單方面講喎。啊，同樣太太亦都有權咧，做同樣嘅事嘅。啊，你哋切不要彼此虧負，虧負即係我欠你，你欠我啦嚇。除非兩廂情願，暫時分房，專務祈禱。啊，分房嘅意義就係分開生活啦，為咗有一個原因嘅。为咗祈祷能够更加接近天主，暂时嘅啫啊！佢但系事后仍然要归到一处，免得撒旦因你哋嘅唔能够节制咧而诱惑你哋啊！当然咧，佢呢度嘅分房咧，好可能啊时间长啲啊，好似我哋阿凤神父都要大备剂1个月咁吓，即系个意义啊长啲嘅。咁哦，你分咗咁耐，你又唔翻翻去咁，会唔会因为咁嘅缘故咧，令到有啲人？控制就節制唔到自己嘅性欲，而令到佢有誘惑咧。咁保羅講得好白啦，呢啲嘢已經嚇。佢呢、這個我説呢句咁樣講法咧，原本係出於寬容，唔係出於命令。OK，係一個勸勉嚟嘅，唔係命令你哋咁做。我本來願意眾人都同我一樣，同佢一樣點啊？即係唔結婚啦。每人都有他各自得自天主嘅恩宠，有人这样，有人那样，就系、是、个个唔同嘅，有人唔同嘅恩宠啊，有啲人个婚姻嘅恩宠，有啲人个独身嘅恩宠，有啲人守贞嘅恩宠，结婚唔等于咧唔需要守呢个贞洁啊。我对嗰啲尚未结婚嘅人，特别系对寡妇话咧。如果佢哋能够止于现状，好似我一样呢，为佢哋系好嘅，即系丈夫过身啦。咁当然佢咁样讲嘅时候呢，似乎好似有偏见偏差，但我只系话，因为个观念就喺当时个环境呢，同今日系唔同嘅吓，因为当时咧个生活呢较为简单啲啊，但系今日呢个所谓张力呢。都係無論我邊種生活方式，都係有咁大嘅張力啦。佢打如佢哋節制唔住咧，就讓佢哋分隔，因為與其欲火中燒，倒不如結婚為妙。呢、这個好清楚，我哋明佢咩意思啦。然後第十節至到16節咧，係講及咩婚姻嘅永恆性。咁要分離，所謂離婚點咧？呢個保羅講就係一種情況，先至可以拆散嘅婚姻啊。第十節就個婚姻人士開始就話：至於嗰啲已經結婚嘅，我命令。但係保羅話其實唔係我命令啊，而係主命令，妻子唔可以離開丈夫。呢、这個馬太福音講過啦，啊，或者係喺厄弗所書亦都提及過啦，啊，即係。写咩分咩书啊？分书啊？我唔记得。 有书。 休书写休书嚟到分休妻咧，系唔妥当嘅吓，系唔容许嘅。只不过梅瑟咁容许咧，因为佢系心硬，所以俾咗佢嘅啫。咁马太福音啊，曾经耶稣讲过呢件事噶啦。咁其实倒转头呢度咧，保罗就冇讲啦，啊冇讲咩咧咁。即係嗰個丈夫離開太太嗰樣嘢，佢呢度就講他妻子唔可以離開丈夫啊，同樣丈夫唔可以咧，即係佢就雖然冇提到，所以有少少偏差喺呢度啦。佢話如果係離開咗嘅點啊，就應該辭身不嫁，即係所謂分居啊嚇。但仍然同丈夫或者仍然同丈夫和好，丈夫亦都唔可以離棄妻子。嗱呢一句咧。講得簡單啲，但佢含義咧，其實係兩個身份倒轉頭，啊，佢要求係一樣嘅。好啦，嗱喺呢度咧講及咧， 佢保六嘅呢樣嘢咧，如果講得或者話如果分咗居嘅，又唔應該再結婚啊？無論男無論女咧，呢個因為婚姻係永恆性嘅，所以咧係主嘅命令咧，邊個離開邊個都係唔妥當嘅啊。咁啊，教友喺婚姻咧喺一定情況之下可以解除，就係呢度今日教會所講嘅保六特權。喺呢種情況之下，可以話教會咧係容許佢分開。好啦，12節就話對其餘嘅人，我係話而唔係主話，保羅自己話啫，唔係天主講，唔係耶穌講嘅。假如某個兄弟有唔信主嘅妻子，且依同意同佢同居，就唔應該離棄佢。佢呢個同居意思就係同佢結婚。OK，呢個同居唔好以我哋今日嘅觀念去講，即係好多人同居唔結婚，即係唔係呢個意思。假如某個婦人有唔信主嘅丈夫，丈夫亦都同意同佢同居，就唔應該離棄丈夫。所以一結婚之後，無論係一個係教友，一個唔係教友，大家同意咗結婚咧，就唔可以因為你到時轉變你就話，哦，我要離婚，就保六話唔得啊！呢、這個講到明，佢係保六自己講嘅。然後因為不信主嘅丈夫，因為妻子而成咗聖潔嘅，因為個妻子係教友啊嘛，係另一世啊嘛，所以不信主嘅丈夫咧，而因為妻子嘅緣故咧，成為聖潔嘅。呢一個咁講法咧，其實喺伯多祿嘅書信裏邊同樣有講呢樣嘢嘅。唔信主嘅妻子，亦都因兄弟兄而成咗聖潔嘅。呢、这個因弟兄就係話個信主嘅丈夫啦，啊，同一個冇信主嘅女士結婚啦。不然你哋嘅兒女就係不潔嘅，其實佢哋都係就係潔淨嘅，因為一個係教友，而引致到第二個都聖潔，所以生嘅仔女咧都係聖潔嘅。好啦，第15節就話。但若不信主嘅一方要离去，即系话结婚就 OK 啦，啊，仔女都系神圣嘅。但系咧，而家唔信主嗰个方面话要离去，喺呢种情形之下咧，无论系弟兄或者姊妹咧，不必受拘束。天主召叫咗，原是为平，照咗我哋原是为平安。咁换言之咧，第一句不信主嘅，嗰一方要离去咧，后边嗰句弟兄或姊妹不必受拘束，个意思就教友嗰方啊，因为一个系教友，一个唔系教友啊嘛，又非教友话要同你离婚就走啦。咁教友嗰方咧唔需要受到拘束，点解？天主叫咗我哋系原本为俾平安我哋，所以我哋唔使咁担心。唔咁顧慮，因為你這為妻子嘅，點樣知道你能夠丈夫呢？或者你為丈夫嘅，點樣知道能夠救你嘅妻子呢？咁佢呢度咧，教會就應用咗保羅嘅呢個教導咧、訓導咧，成立咗呢個所謂保羅特權。咁的而且確有人呢，係透過呢種咁嘅過程咧嚟到解除婚約嘅。咁當然無端端你一個教友同一個非教友結婚，相處得好好，咁係咪可以話個教友本身話，我要同佢離婚咧？教友層面自己唔得，唔可以提出要求。但係非教友嗰方提出要求咧，咁即係教友方面咧，教會咧係接納啊。佢呢個事實，咁如果佢當然喺乜嘢情況之下嗰個提出咧係有關係，咁我知道保羅特權咧喺咩情況係特別容易處理咧，就係男方，唔係男方，對唔住，非教友嗰方啊，非基督徒嗰方反對基督徒嗰個方面咧，佢嘅實踐佢嘅信仰 或者虐待，因为你有信仰而欺负佢、虐待佢，或者系唔俾佢啲仔女有信仰等等，呢啲咁嘅情况咧，教会会系帮嗰个教友嗰方咧系得到接纳，即系就算离婚离婚，多数会容许，因为使佢个信仰能够保持，能够发展得好啲。 Peter， 可能呢啲題外話啦。如果係咁嘅話，現代婚姻喺教會入邊咧，如果個個都用呢個特權法嘅話咧，咁嗰個剩翻落嚟嗰個教友嗰個男方或者女方，佢哋係咪需要得到大赦先至可以重新領聖體嘅？ 佢哋要。如果未辦告唔係未結婚，只係佢非教育嘅方話，我要同你離婚，我無論你搬走好，佢搬走好嚇，咁、呢個唔係重要嘅。總之佢哋提出話要離婚或者分居啦嚇，當嚇唔係離一唔係斬釘截鐵離婚。咁咧教會嘅睇咧就係、是，如果呢個教友唔再結婚。就會以一個所謂分居的觀念來看，那個程度來看，那他是否辦告解呢？是基於他自己的良心的問題，他基本上如果沒有其他的問題，他是可以領聖體、okay? 但是他假如他要跟人結婚，跟另一個人結婚，那他是要得到教會的同樣要申請的，不是說、我以前那個不是教友來的，他現在走了，那我現在、要再結婚、是不是就這樣結婚，不行，要透過那個手續去搞清楚前面那個關係，那然後教會容許他再結婚，那那個當然性事沒問題啦，即是領性體沒問題啦。那正話你提到的，如果他一直都不结婚，也都不跟人同居呢，这个同居就不是结婚了，就是今天讲的同居、他不跟人同居，他又没有结婚，那他就过所谓单身的、单亲家庭的生活，他是好像一般教那样，没问题。但是如果他跟人同居，他未结婚，那就问题出现在这里了。那在教会的、規範講咧，嗰個倫理道德講咧，喺教會嗰度角度講咧，或者教律講咧，佢唔可以領聖體。佢要辦 個依個係香港教會個定出嚟，一定係話每一個地方教會都係咁做法。 一樣係教羅馬梵蒂岡嗰、那個點講啊 ？Canon Law 係咁寫嘅，教會法律。 但是如果他们拿这段话来讲那个特权，就说天主召叫我们原是为平安，如果男方好女方好，他都真的得到内心的平安，那其他就算教会里面怎能够说去批判这件事呢？这样我知道这些是话的，不过 是我特批不批判呢，不是我们去批不批判，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就是说，一个人是一个教友，你可能不知道透过第三者或者你见到这个人做了很坏的事、okay? 虽然未至于每一个教友都知道他是、所谓公开的罪人、这个人杀了阿水、个个都知道这个他杀了人，很公开，那他去领圣体呢，神父就有权俾佢，因为佢公开的罪人。但是如果神父知道呢件事，但是佢唔系公开嘅，唔系公开的罪人，唔系个个知嘅，佢领圣体咧，神父冇权唔俾圣体佢，你都唔可以判决佢，佢唔可以领圣体，又或者教友更加冇权利去判决呢个人，所以佢。他做什么的，为什么他、可以领圣体、这个不是我们的权利去判断某个另一个人。 这个是天主，他要向天主交代。 虽然我们都是圣者，是 吧？虽然我们都是圣者，不过 他已经不是圣者了，因为他 他有这样的罪恶在这里，但是我们都没有权利去判断他。当然呢，即是教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的时候，教会 的问题越来越多了，是吧？那譬如如果讲同性恋问题、同居问题、堕胎问题，堕胎问题是一种杀人的罪来的，不是只是所谓我们想堕胎过都有啦，不是过都有，即是到处都会见到啦，都好多次发生呢。即是我们不要看到这么不简单先，因为堕胎在教会观点来看是杀人，因为胎儿是一个生命，生命的权是天主，不是在我们人那里。咁如果你堕胎咧，你又唔可以去理性睇嘅。好啦，嗰、那个人嚟理性睇，咁你俾唔俾咧？咁你一定要俾。当然，你私下劝勉佢系另一回事，但你唔可以令到佢，因为佢理性睇，你公开咁，你唔可以理性睇，因为乜乜乜，翻去唔得。咁呢个教会就为咗。即是不单止为了法律，为了都看很多人尊重个人的良知呢，他的良知即是他自己觉得我为什么不可以领证看，我要领证看，那 你要给他领证看。 OK， 麻烦你。 好了，第十七节，信友应安于身份。当时的信徒呢就有一种信念，他说如果要追求属神的事务呢，那新的基督徒身份是一种追求新的东西，就必须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这个生活环境呢，就是譬如说我以前住在叫做什么林屋村的林屋的，我现在要搬了，因为我身份不同了。个环境嘅意思系呢样嘢啊，以前我食得好曳嘅，而家食得好啲啊，咁呢种嘅环境，佢哋有种咁嘅观念，甚至个地位。我以前系做奴隶嘅，我而家咧做咗基督徒咧，我以即系要话俾人听，我而家唔系真系奴隶啦，即系改变呢啲嘢。嗱，佢哋咧就放喺佢哋好强嘅观念咧，这个主要环境咧就放喺种族同埋社会地位呢个标记上高。我生活在这个境况啊，这种不同的环境。他们用这种尺度来衡量人对主的忠信。即是今天我们人呢，今天人都有的，我们一般的人。哎，哪个很热心的，用什么观念看啊？他各个星期去圣堂，主日去圣堂，就很热心咯。是吧？我们都有一种观念。但是实际上你是不是等于各个星期主日去圣堂第二心呢？未必的喎，係嘛？即係捐錢嗰啲多唔等於係善用善養人用喎，可能係因為佢嗰啲錢咧係唔見得光啊，或者講得唔好聽就係做翻啲補贖啦，捐錢出嚟。的而且確，我都睇過喺電視裏邊講，有人話：，唉，我咪做翻啲補贖咯，當咁啊，捐錢出嚟當做補贖咯。即係如果有呢種概念咧，咁。即是有，当然有这个不必正确啦，但是当时格林多城的教友呢就是啦，他们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呢来到衡量自己对天主究竟忠不忠信。但是保罗呢就指出话给他们听什么呢，生活环境和社会的地位呢完全不会损坏人作为基督徒的自由和能力，也都不会危害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的决心，所以呢其实是没有必要改变现状。这句说话没必要改变现状呢，我们又要小心了。我们实际上说 conversion 改变嘛，是吧？更新嘛。那么更新改变那个就是说不需要改变的现状，但是你要改变你的生活态度或者你的行为表现，咁呢个系要改嘅，所以有两者嗰度有少少分别啦，两样嘢。好啦，呢个系基督徒安于身份嘅前面嘅一个 即係個背後嗰、那個合、那個意義喺呢度啊。啊，此外主各人啊，怎樣分俾咗各人？天主怎樣召選咗各人？個人就應該點樣生活落去？無論你咩背景啊，所以後邊就講啦，啊，佢話呢個原嚟係我喺教各個教會裏邊訓示嘅，唔單止就係對你嚟講，對其他教會都講。有人受割選之後蒙召咧，割選啊，猶太人嘛，咁先正信主啊，唔緊要，他就不該掩飾佢割選嘅記號。有人在未受割選蒙召咩？佢就不該受割選啊，唔需要因為你蒙召啦，而家要割選，唔需要改變呢樣嘢。受割選算唔算得咩一回事？唔受割選咧？也都不算得什么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什么？遵守天主的诫命。各人在什么身份上蒙召，就应该安于这个身份。你做奴隶蒙召吗？你不要介意以前是做过奴隶，而且即使你能够成为自由人，现在能够成为自由人，你也都要宁愿守住你的原有的身份。點解保羅話俾啲呢啲曾經做奴隸嘅人聽啊？你而家成為自由人啦，但你咧就守記住自己曾經係做奴隸，而家做奴隸都冇所謂嘅咁嘅身份咧。原因咧就係話，因為作奴隸在主內蒙召嘅咧，就係主所釋放嘅人啦。同樣，那有自由而蒙召嘅人咧，就係基督嘅奴隸。Okay? 做基督的奴隸，以前做人的奴隸，现在做基督的奴隸，所以有奴隸的心态呢不紧要。你们是用高价买回来的，又再一句了，前面已经讲过了，是吧？高价买回来的，切不要做人的奴隸，如果要做奴隸就做主的奴隸。各人在什么身份上蒙召，就在天主面前安于这个身份。这个保禄是劝勉人不要只是看外表的标记的改变。我是基督徒，我带过一个几两重的十字架在心口面前。因为我是基督徒嘛，保罗认为没意思的。你最重要是你自己生活上的更新。这里没问题了，是不是？好，最后一段就是中途推荐童贞的生活。咁嘅係咪真係最重要呢？咁啊，咁啊，第一二十五至到廿八節咧，係講及咩咧？童貞嘅即係守貞嘅人咧，咁呢守貞嘅意思咧，就係已定咗婚但未成親嘅。啊，你四節裏邊講到童身嘅人，我沒有主嘅命令，只就我蒙主嘅仁慈，作為一個忠信的人讲出我的意见，因为他自己是独身嘛。为了现时的急难，什么急难啊？就是在末日之前将有大灾难的困苦，这种观念耶稣基督就快来。 在福音里面不是讲过这些这样的现象的，出面的不要走回来啊，等等的东西，为人妇女呢是痛苦的那时候。所以呢，他说为了现时急难，依我看来为人这样都好，即是怎样呢？你就决定了婚不结婚都好的，因为呢你结婚可能你会很多很多问题出现，很多痛苦啊，因为耶稣基督的这个最后的日子就会到了。你有妻子束缚吗？不要寻求解脱。没有妻子束缚吗？都不要寻求妻室，就安于现状了，所谓。但是你如果娶妻，你没有犯罪；童女如果出嫁，亦都没有犯罪。不过这些人呢，要遭受肉身上的痛苦，而我就愿意你们免受这些痛苦。因为保禄在这个时代呢，曾经遇到的是什么呢？当时有些人有一种流行，所谓流行的观念。这个观念是什么呢？就是结婚是罪来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观念呢？或者在哪里证明呢？我们看看《但我得前书》 第四章第前啊，第四章第三節，或者我哋可以第三節開始睇啦嚇。佢哋禁止嫁娶，戒住一切食物，這些食物本是天主所造，叫那信仰而認識真理的人以感恩的心所享用的。本来就是第四节就说，因为天主所做的样样都好，应该以感恩的心来到领受。所以第三节都说，他们禁止嫁娶，嫁住一切食物。当时的人呢，是有这些这的观念呢，是认为这样是对主更加好的、那个概念。先跟住第二十九至到三十五节咧，就系讲咩咧？保罗对独身生活嘅一贯嘅忠告啊，点样将自己经验话俾人听？个弟兄们，我向你哋话，时间系短促嘅，以后今后有妻子嘅，好要好似无一样，哭泣嘅咧要好似唔哭泣。欢乐的要好像不欢乐，购买的要好像一无所得，享用这个世界的要好像没有享用过，因为这个世界局面正在逝去、时间将完了，将完结了，所以这个局面正在逝去。我愿意你们无所挂虑，无妻子的所挂虑的事是主的事，想怎样悦乐主。娶了妻子的所挂虑的是世俗的事，想怎样娱乐妻子，那他的心就分散了。没有丈夫的妇女和童女所挂虑是主的事，一心使人身心圣洁。至于已出嫁的，挂虑是世俗的事，想怎样娱乐丈夫。在这里看到呢，即是保罗咧讲嘅，即系较为片面啦。咁譬如第三十四节，冇丈夫同埋嘅妇女同埋童女所挂虑嘅事系主嘅事，系唔系咧？未必嘅、系咪？我可以谂下我嘅打扮，可以买啲靓嘢，可以顾住我自己嘅点开心啊，点样去 enjoy 自己嘅啫，系咪？所以保罗就讲得好似简单啲咧。他们呢就没丈夫呢就一定挂虑主的事，当然跟男人对男性讲是一样、所以就话开始的时候我提及过，就话保罗当时以他自己单方面的经验呢讲出这些这样的东西，但是呢就不是真的全面性的。我讲这些说话是为你们的益处，并不是要设下圈套陷害你们，而只是叫你们更齐全，得以不断地专心事主。当然啦，即是如果你真的这样的环境，而所谓举心向上是好事来的，不是坏事。好了，但是如果有人以为自己对童贞待的不合宜，怕他过了少华年龄呢而事又就必行呢，他就可以随意办理，让他们成亲不算犯罪。所以不结婚的人呢，是不是真的更加能够为天国而活呢？那些 depends on， 即是看看哪一个人的，不是个个都一样的。咁啊，独身喺保罗嚟讲系一个理想，但系咧，婚姻亦都系好事嚟噶。所以佢话，但系边个如果心意坚定，冇不得已嘅事咧，而又能够随自己嘅意愿处置咧，咁佢心里边决定咗嘅，要保持自己嘅同类咧，的确系做得好嘅。所以如果叫谁若嫁 叫自己的童女出嫁，做得好，但是哪个不叫她出嫁，做得更好，好像有少少差别，但是同样是关转头的，未必是完全有这个差异在这里。最后那两节呢就讲寡妇的问题。丈夫仲系活着嘅时候，妻子系被束缚嘅。啊，如果丈夫死咗咧，佢就自由啦，可以随意嫁人，只要喺主内嘅人。佢话你要嫁咧，最好嫁翻教友啦。吓、啊，唔好你以前系嫁教友噶嘛，咁啊最好嫁，唔好随便揾一个啦。嗯，可是按我嘅意见，又保禄再次讲翻自己嘅意见。如果佢哋能够这咁样守落去咧，即系唔结婚啦。为他是有福的，我以为我也都有天主式的圣神，即是他说的东西他觉得是天主圣神给了他一些恩典去看到这些东西。所以保禄是这样教导，但是教会今天呢对这个保禄的书信呢，他是看得宽宏一些，还有看到他的当时讲这些说话有他的背景。那我们要从那个背景来到理解的时候呢，我哋会有唔同嘅明白，或者话去处理今日嘅一啲婚姻嘅问题，或者系所谓守贞与独身与婚姻嘅问题。好啦，咁我今日要讲嘅讲完两章啦，要大家你分享下意见，或者系你嘅见解，或者系睇啲问题。 这个这样的婚姻观念呢，就因为是由有犹太人加上有希腊人的背景，可以这样说，如果又是说一个假设的情形，如果保禄去了印度当时要传教呢，我想他又要用了印度那时的背景，那个婚姻制度，那个奴隶制度的心态去宣讲主的福音的了。 有好可能啊， 真系唔同晒嘅可能。 啊，不过即系我哋相信一样嘢，就话保禄嘅传教嘅行踪咧，系圣神嘅推使佢去做嗰笪地方嘛。所以我哋就变成咧，我哋相信呢、这个即系有个启示性喺度咯。啊，不如我哋我哋唔能够话，咦？如果保禄当时对啲男人嚟讲咧吓。去中東阿拉伯傳教有四個老婆嘅咁，話保禄會唔會講話？好啦，你哋可以繼續幾多個點樣結婚冇所謂啦，會唔會咁咧？咁即係 唔係？我嘅意思啊 ，Peter， 唔好意思，我嘅意思唔係話真係話假設去咗印度或者中東或者中國啊，即係話咧，佢嗰陣時嗰個背景比較單一啲，佢只係講純粹印純粹係猶太人兼希臘人嘅背景。 係 以現在而家個代的教会来讲，我想他们的使命或者他们的劝勉是困难得多，因为他要对着全世界，全世界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传统，那也要考虑到究竟这些有没有抵触到我们的信仰，如果有抵触的话又怎样，如果没有抵触的话又应不应该放任。所以我想现代的教会那个困难处呢，真係比當時多好多。 係喺從牧民角度嚟講，梗係多好多啦，複雜好多啦嚇。但係教會就唔可以啊，呢個教會可以咁樣，第二個教會唔可以咁，因為所有嘅所謂啲教導咧，或者教義咧，係嚟自同一個福音啊。咁所以咧，要點樣去演繹俾嗰啲人聽咧，就變咗係。當然用回他們本地的文化 的人才呢去加以解釋呢，就變成那些人或者容易接受。假如舉個例子，用一個歐美文化走去一個完全跟歐美文化有抵觸 的背景的文化的傳教呢，很可能會出現了很多很多矛盾和挑戰。正如中國以前都說啦，這些是叫做什麼洋教啊，洋教就是因为中国所谓拜祖先啊，孔子叫我们敬祖啦，咁但 教會話喂唔得喎，你咁拜偶像啫，拜你個祖先，你係人嚟噶嘛？嗱，如果佢唔明白中國個文化嘅時候咧，就會造成咗唔容許中國人做呢樣敬祖嘅問題。好啦，你唔容許嘛？中國人就話：，誒呢啲洋狗都好想嘅，破壞我哋中國嘅文化傳統，就出現咗好大嘅矛盾啦。即係我想用翻呢一個例子咧嚟到講出，好同意你講嘅。教會其實真係遇到好大嘅挑戰喺呢個牧民工作。 因為我記得你舊年前年咪有講嗰本教你嗰本書嘅。 嗯 嗯。話咩先？嗰本教你嘅書好厚嗰本啦 嚇。係係係。 厚嗰本啦。咁嗰啲教你咧，譬如我哋只係講，因為中文嚟噶。係如果教廷教會嚟講，中心嚟講係叫 dogma。如果係信德嘅理論咧。有必信的道理，但在道德在其他方面呢是可以酌情，好像你所說在個地方環境生活語言可以 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所以是根本是有兩層的道理在這裡，有些是必須的，有些呢就是勸勉的。即係我將佢簡化咗啦，因為我睇過嗰個教理咧，好多嘢都啲同即係嗰陣時候個傳教有少少唔同嗰樣嘢 啊。咁你正話咁講，即係話其實咧，同今日布魯松圖所出現嘅一樣咧，有啲咧就係天主講嘅，必須衰嘅。保罗说这些是我说的，我鼓励你们啫，你们可以考虑的，即是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都教会其实今天呢都对，特别是对家庭婚姻呢是、遇到很多的挑战呢，在这个传福音或者说在个牧民方面。所以去年咪对这个婚姻家庭的问题做全球主教大会里面做。每個教區可以自己做研究調查，然後俾某程度上的自由度咧，去佢哋自己去處理嗰、那個呢啲咁嘅牧民方面嘅困難嘅。我睇公教部話，好似公教部講，佢話教會而家教宗咧俾當地嘅教會主教團啊，或者係主教咧。去某程度上嘅自由去處理，做一個決定，點樣去處理嗰啲嘢嘅。以前咧就較為中央啊，中央集體中央呢個決定啊，但係而家有啲嘢就放咗落去地區性啦。 我冇乜太大嘅問題咯，即係我都有一個。怎麼說呢，我又不覺得是一個問題，但是即正如以前我都說過，即理智上我覺得這些 都是理所當然的，即我說什麼呢， 我主要就是說在第六章第七節裡面，他說保祿 就勸勉即當時的教友，他說如果彼此有爭訟的時候呢就寧願吃即怎麼說，寧願是吃點虧受點屈。咁喺理智上我覺得都應該啊，係咪？即係喺愛德方面嚟講，咁即係你減少喺教會或者係團體裡面嘅一啲爭拗啊，咁樣都係理所當然。咁但係係咪要去到一個地步譬如話道理喺我嗰度嘅時候，我都要受點屈吃點虧咧？咁我就喺度。即有少少有少少點講啊？疑問啊， 懷疑 係啦，或者懷疑啦嚇。即係咪要去到嗰個地步咧？咁我又覺得似乎有個 uncertain 喺度咯，明唔明啊？即係譬如你話係理智上話俾我聽啊，為咗愛德吃點虧受點苦屈都冇問題嘅。但是如果 我認為道理是在我那裡的時候，那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所以即這個 是我自己的一個掙扎來的， 我又不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來的，即不會說是一個令到我的 信德受影響的問題。 嗯 啊、但是我有時會話，或者我的想法是比較點講啊，比較俗世啲啦。 公正公義。 你可以講公義咯，即係點講咧？公義喺邊咧？嚇、係咪要話即係夠惡嘅，或者係即係挑起事端嗰方就可以贏曬咧？或者係即係得到佢想要得到嘅嘢咧？咁即係我覺得嗰條線比較難去畫咯。 Bicky 啊，即係好似你講嘅嘢，就即係同喺福音入面講過，耶穌話你依面個依個面俾人打一巴，你唔係嗰邊俾人打幾巴，嗰個道理一樣。理論我明白，但實際上做起上嚟咧，就好似唔近人情，唔近常理。咁我哋個個都會喺依方面嘅掙扎。我諗唔出奇啊，即係頭先你講過，係咪屈？或者是不是 有暫時受到這些這樣的恥辱是等於失敗呢？那也都未必一定的。還有這些 成功和失敗在我們世俗人眼光可能是一個方法，但是在天主的眼光來說，你自己做了你應該做的事情。 是所以我剛才不是說了，就是說 在理性上 我接受的。啊就是啊成功與失敗不是世人所看的，這樣是天主 所審判的，這樣所以在理性上我接受，但是在現實上可能會不是那麼鋸，就是 說得接地氣一點，就是不是那麼鋸，就是為什麼要這樣，是吧？為什麼要無理那個撩起事端那個還得到表面的勝利，這樣即係有時我會覺得條線係好難去畫咯。 我個人咧就分享少少經驗，就係咩咧？我個人睇嗰件事咧，第一同我有冇直接關係？因為我對所謂 conflict interest 就好敏感嘅。 係。 如果呢件嘢同我有關係咧，我去處理，我踩只腳落去咧，變咗所謂有 conflict interest。就變咗你人哋，就算你點樣有理都好啦，人哋會覺得你偏見偏差，即係你本嚟係有正確嘅，人哋都話梗係啦，你因為有你嘅成分噶嘛，咁、我通常咧我就放棄呢啲嘢嘅，我唔會同人爭，就算你拗贏咗，即係個效果都唔好嘅。但係如果嗰樣嘢同我冇 conflict interest 嘅咧，同我冇理由關係咧，咁我又再睇一步啦。是跟信仰的層面有沒有所謂影響人家怎樣看教會，怎樣看信仰這個角度去。如果是真的對人家看信仰看教會是有負面的看法呢，那我就會去爭取機會呢去處理或者說去更正這件事。當然我做啫，未必做到噶，未必成功噶，咁我就唔理噶啦。正如即係我即係會諗翻聖經所講嘅，啊你見到個弟兄有罪喎，你話俾佢聽喎，話咗佢聽佢唔改係佢嘅事啊，你其他人都冇，即係天主唔會追究你啊嚇。話咗俾聽嘛，你喂天主話喎，呢樣唔妥當喎。咁佢唔改咯，你話俾佢聽，咁係佢嘅事咯。但如果明睇到你有責任去做，你又唔做咧，就自己都。即係有承擔呢個責任喺度咯， 但其實 所以我會大前提。 但係就正正係即係就算係呢一點咧，其實我覺得都有時比較困難嘅。即係譬如你話，我睇到個兄弟或者姊妹啦，係嘛？信仰上好似有啲做得唔係幾好喎，咁我走去勸佢，或者係私底下同佢講。咁喺某個程度上，我係咪已經判斷咗佢？是一個不好的呢，或者 是在那方面做得不足夠呢？因為你就是覺得你，即我認為 即係就係因為我自己覺得，哦嗰、那個人啊 A、B、C 做得唔好嘛，所以我走去私底下走去勸佢。咁佢可以反轉過嚟話：，誒你又做得好好咩？或者係誒、欸、你有咩資格審斷我啊？咁樣係咪？即係所以有時我會覺得誒喺、個團體裡面啊，即係尤其是喺團體裡面，會有好多唔單止有好多紛爭係由咁樣而嚟啦，而實在。究竟去怎樣去處理這些這樣所謂審斷、啊、或者是紛爭、啊、其實都是一個很難很難，即是怎樣，是一個 touchy subject 來的，即是非常之 touchy。 當然 我就覺得、不是所有的事人家的事我們都有責任去處理的。第一就是你要考慮，即係我自己啊，或者唔係你，我自己考慮就係我角色係乜嘢，我個身份係乜嘢，即係對呢件事啊。你見到啊，冇錯啊，聖堂裏邊有一個人做呢樣嘢好唔妥當嘅咁。譬如舉個例子，你明知佢唔係教友走去離聖體，咁我哋作為基督徒，我哋有咁嘅權利話俾你聽，喂，你唔可以離聖體喎，原因乜乜乜乜乜嚇。如果是一個教友做一件事，他也是教友，你也是教友，在團體裏面的大家的成員，那他做一件事究竟、雖然是跟你沒有關，但是你可不可以說他呢，你要看個情況，你是那個環境裏面是什麼角色呢，是吧？因為當然我如果要真的面對一件事的時候，真的要做這件事的時候呢，我會不怕他說，即是你之後講的，如果你跟他講就判斷他啦。當然我們不是去指揮你這樣做犯了很大的錯誤，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不會這樣去指他的嘛，是不是？即是跟他談啊，你有什麼問題啊，為什麼做了這件事啊，等等，即是用個談的方式，不是判斷的方式。第二件事就是，我就是啊，沒錯，你他做的事做不到，或者做錯了，我有時另一件事都可能做錯了，但是這個也是一個借鏡，就是、彼此規勸、啊、以及彼此 support 嘛。特別 我只覺得特別在基督徒小團體裏面呢，應該可以做到這樣。在大團體裏面、大團體裏面我不會鼓勵任何人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想、即在我的經驗來說，或者即我不知道、我會覺得、相熟的會比較容易一點。 对 啊，对啊，相熟的就是譬如好像你说话、在即教会里面的小团体或者是、朋友，而他是教友的，那我想这样会容易一点，即是容易一点去 approach 他、但如果你说即 在个大团体里面、哦、那你即很容易犯众争的嘛，是不是？ 好啊，两个女士听了我们呢啲咁嘅意見，你哋有咩睇法？ 冇乜喎，喺團體我覺得就啊，盡量去相就咯，因為每個人有每個人自己做嘢嘅方法，你係好難人哋嘅嘢嘅人哋做嘅方法係適合你噶。咁誒。只不過，如果認真係好大嘅問題嘅，你不如話開個會，大家攞出嚟討論啦。如果你就咁樣單獨同某個人傾，或者佢唔會承認咧，或者佢唔覺得嗰啲係即係做得唔啱咧，我覺得即係係攞出嚟大家講咯。如果係即係。民主的我所謂、我覺得就你單獨跟他講，咁如果人哋唔接受，就變咗大家個心有啲硬住啊，咁樣即係翻到團體，大家都好唔開心。 但係如果你帶出嚟公開咁去講，而理虧嘅又係佢。咁咪會更加，即係如果用翻頭先我哋讀第六章嗰個情況嚟講咧，即係訴呢個訴訟咪會更加公開咯。如果係咁， 咁要睇下佢係咩咩，關於係乜嘢先？譬如你話禮儀啊，或者係大嘅嘢上邊，咁你如果係私人嘅嘢，梗係唔會公開講啦。係咪先？ 係。 咁人哋有人哋做嘢嘅方法，如果係私人嘅嘢。 當然啦，當然 啦。啊，我講係團體嘅嘢。 嗯。OK。 我覺得咋。 所以真係幾難去，即係畫嗰條界線咧，即係我覺得係幾難嘅嚇。 始終我哋都係人啊嘛。 係咯，係，仲係一個人嘅團體裡面啊嘛。喺最人嘅團體裡面添啊，仲係。另外我仲想講一樣咧，就係即係頭先我哋講第七章嘅時候咧，就講即係話譬如話有個公開嘅罪人係嘛，咁我哋見到佢，譬如話領聖體咁樣，咁我哋即係我諗都討論過幾次啦，係咪？咁但係我自己會覺得作為我哋平信徒點樣去對待呢啲人咧，都係可能都是彰顯天主慈悲的一個媒介嚟嘅。即係我哋係咪用一個友善的態度去對待？雖然佢係譬如話某種原因係唔可以領聖體或者唔可以過一啲禮儀生活咁樣，但係我哋係咪仍然都用一個包容的態度對即係對待呢啲人咧？咁樣我估都可以點講啊？令到他們更即都還願意可以留在個教會裡面，或者有機會去即是怎樣去我又不可以說即去改過即但即會有一個方法讓他們都還可以接近天主。即譬如這樣說，有人我們見到他一個離了婚的人去領聖體樣咦不領得聖體，那我們是不是即係公開咁同佢講，喂，你唔應該咁樣啊，或者即係會可能會令到嗰個情況佢更僵咯，啊，即係最極端嘅就係令到佢唔再嚟，或者甚至乎唔再去教會。咁我諗呢個唔係天主想我哋做嘅嘢咯。 或者佢告咗解咧？ 係咯係咯嚇嚇，所以我估即係如果當真係有呢個情況嘅時候，我諗真係要求天主俾智慧我哋去點去點去 handle 啦，即係作為譬如咁講，係喺團體裡面有即係有負責禮儀生活嘅，咁可能佢真係要俾啲即係要有天主嘅聖神去帶領啦。如果作為我哋一般嘅平信徒嘅話，我諗我估我哋唔會話即係大喇叭咁樣周圍去唱啊，或者係周圍去咩啦，係嘛？但係顯示到我哋一個包容，我諗都幾緊要咯。 其實唔係噶，就算神父知佢離咗婚，都如果好似頭先 Peter 咁講，都會俾聖體佢都係會領得聖體噶。所以嗰個判斷咪唔係喺我哋嗰度咯，係咪？ 我頭先講嗰種係比較極端啲嘅，即係頭先譬如話 Peter 講過嘅公開嘅罪人咁樣， 就唔得啫。 嚇！即係大家都知道佢。大家知道他犯了某一種罪，不可以或者講得明顯一點，譬如大家都知道他是墮過胎的，很明顯不可以領聖體，我們怎樣去對待這位教友呢？我想是做禮儀生活的，當然 他有他們自己的那個即規範，是不是？但是作為平信徒的我們的時候，我們是不是用一個包容的態度去接待他呢，或者是去在教堂裡面去對待他呢？甚至乎微乎其微到說，喂，領聖體的時候，即是我們怎樣去用 gesture， 有時都可能 會刺激到，或者是會即是令到一個人會覺得好像是被孤立了，或者是被其所謂的歧視了這樣。 其實好似我頭先話齋， 好似好多問號咁，我係咪？ 唔係，其實好似我頭先話齋，如果譬如你話 OK 墮個胎唔領得聖體， 咁但係如果佢同神父告咗解，或者做過啲補贖啊各樣，其實佢係咪可以再領聖體㗎？ 可以。 嚇！咁如果係咁嘅，你咪喺某啲渠道，即係去睇下佢係唔係曾經係辦過告解啊？嗰啲咯，得唔得咧？ 其實我哋冇責任去調查佢有冇辦過告解。如果我哋係佢嘅好朋友，而都知道呢個人其實佢本身都信仰上係有個基礎嘅，佢就算唔係佢墮胎都係好某程度上某啲嘢原因咧，逼不得已咁就算啦嚇。咁於是咧做咗，即係我哋用一種支持嘅心態同佢傾下。哎呀，你有冇即係揾神父傾下呢個問題啊？鼓勵佢去啊！為佢祈禱啊，等等，即係都鼓勵佢，即係信靠天主嘅慈悲啦。就呢個做法可以做，但係佢有冇去辦告解咧？始終唔係我哋嘅責任話，你一定要辦告解先好頂正體啊。咁即係好似做 supervisor 咁咯。咁第二樣嘢就係我哋最弊咧，我估下，即係個估法咧，其實就係最唔好嘅估法。我哋唔出聲。對呢個人不出聲，但是我們在後面指陣陣，哇，那個人啊，幾時又墮過胎的，他都不知道自己犯了罪啊，還去辦告，又沒有辦告解啊，走去領聖體啊，即我覺得這樣做呢，重大件事。 嗯， 對。還沒有， 即是這樣當然很明顯啦，即我看下去，即好像大是大非一樣，我們明知道這些不應該做的。但是我剛才所說的，譬如說我們一些不覺意或者不懷疑的事情呢，可能亦都會令到事情，即係令到對方唔係幾好受嘅。譬如話咧，有好多人咧係過分熱心嘅。領聖體嘅時候，見到咦冇出去喎， 你出嚟先睇啦。 係誒，點解你唔領聖體啊？咁樣嗱，咁我覺得即係我自己思考，我自己私人裡面，我會覺得呢個可能係一個無心之失，但係就會正正係即係。令到對方會覺得不好受的一點。 所以我們要祈求天主給聖神給我們智慧，去做這件事。 沒錯。